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有着共同信仰的人，通常无需太多言语便能深知对方，感受那片温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买红酒就到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打破传统购买方式，先品尝后购买，放心无忧。华北地区进口葡萄酒集散中心，世界优质美酒尽在红码头，您身边的葡萄酒专家。招商热线：84998288，84998288。 959资讯快报。 涿州市天宝集团邀请您收听959资讯快报。据悉，涿州市2018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工作全面启动，参保缴费不分成年人、学生、儿童，每人缴费180元。本市户口居民到户口所在地村街居委会办理参保手续，外地户口同样可在本市参保缴费，需要提供原籍地医保中心开具的2018年度未参保证明到居住地村街居委会办理手续，并填写承诺书。缴费时需携带户口本、身份证、城乡居民医保证。参保缴费截止时间是12月20日，请广大市民朋友尽快办理。为提高公众安全用药意识，保障人民群众用药安全，近日涿州市食药监局开展全国安全用药月活动。市食药监局以安全用药关注少年老年群体为主题，在文化广场积极开展全国安全用药月宣传活动。为探索新型培育模式，加快构建一批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涿州市农业局带领新型职业农民到新集市、南宫市和原市县学习先进种养殖技术。通过参观、学习和交流，学员们增长了见识，拓宽了视野，认清了差距，表示将把此次考察学到的好经验和做法与市农业工作实际相结合，推进市农业工作向前发展。涿州市明诚恒盛集团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今天晴，白天最高气温4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7摄氏度。我是马玉江，欢迎您去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永保共产党人政治稳。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怎样的表白才不算独白？都怪我没能耐，转身走开。难道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要为你流下泪来，才证明是爱。 张学友的一首经典歌曲《如果这都不算爱》。我记得前几天我在网易云音乐啊的评论当中看到这么一句话，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他说为什么张学友现在的一些作品都没有像之前那样的大红大紫了呢？是因为张学友那个时在某一个时期的作品真的是太棒了，可能是已经达到了巅峰，现在的作品已经很难超越那个时候的作品了，所以现在张学友唱什么歌都觉得好像不是那个味儿。下一首是来自王菲的《又见炊烟》。又见炊烟，难得的一首这么接地气的一首歌曲啊。王菲之前她的歌呢都是那种 怎么说呢，很高冷，然后一副看穿红尘的样子。那么这首歌呢的确是很接地气，而且我之前也记得这首歌的某一句歌词吧，就刚刚唱的那一句，却不知道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今天终于算是知道了，又见炊烟。下一首是来自汪峰的《勇敢的心》。 Thank you.

首简单的歌，来自王力宏。哎，王力宏当初真的是我的偶像，因为太帅了。现在当了爸爸以后，有了一个小女儿，更显示出一种男人的气质啊。最后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孙燕姿的《坏天气》。那么这一时段的音乐留声机就到这儿了，不要走开，继续锁定 FM 九五九。接下来与大家见面的是《先偷客栈》。 为什么要在这里表演不在乎的人？